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七十二集，慈禧太后看了李鸿章的一番表现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 你记住我的话就好，以后有什么事就多往我这里走走。 臣记住了。 好了，没什么事你就先走吧，回去以后啊好好休息一下，以后要多注意些自己的身体。 慈禧太后一句话说得李鸿章的心里热乎乎的，一激动眼泪就好像快要流出来的样子，他赶快把头偏向一边， 拿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。臣也祝老佛爷万寿无疆。好了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我也该休息了。 是。 李鸿章又磕了一个头，慢慢退下去了。李鸿章从养心殿出来以后，李莲英赶快接住问道， 中堂大人怎么样啊？ 感觉还不错，老佛爷仍然让臣掌管海军和淮军，这全靠总管大人费心呐、 啊。哎，这算什么？朋友之间相互照顾，相互帮助嘛。以后我们还要互相帮助，互相照顾。 哦，说得好。 李鸿章心领神会地走。 慈禧太后颁布训政懿旨以后，本想训政几年，然后呢再完全归政于光绪皇帝，可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发生了变化。这天李莲英从外面进来，见了慈禧太后就小声地说， 老佛爷，您知道外面现在都在议论些什么吗？ 议论些什么？你说说看。 每当李莲英给慈禧太后说一些新鲜事的时候，她总是很感兴趣。 他们都说皇帝已经17岁了，该到大婚的时候了。 大婚？我以前也想过这事情，不过呀，没想到这么快外面就传开了。小李子，你觉得这事是立即办就好，还是推迟一段时间好啊？ 慈禧太后想到什么事情，总忘不了向李莲英征求意见。 回老佛爷，纸是最终包不住火的，还是越快越好。再说，这时候皇帝还不是很大，还可以再塑造塑造。 皇帝大婚以后啊，我就得完全归政，不找一个亲近之人看着皇帝，那是不行的。 当然得找一个人看着。 怎么看呢？ 亲上加亲。 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我以前也想过，不过这找谁呢？ 回老佛爷，老舅公家不是有三个女儿吗？ 挑一个好的不就行了。 李莲英说的老舅公指的是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。慈禧太后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叫赵祥，一个叫桂祥。咸丰十一年秋天，慈禧太后成了贵人以后，她的父亲惠威追封为承恩公，照例由赵祥承袭，已经在光绪七年去世了。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弟弟，平庸而且没有出息，平时的花销都是宫廷里给的俸禄，他却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的老家抽大烟。他的三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家的内侄女，小的女儿已经结婚了，现在只有大女儿和二女儿还在家中。小李子，这恐怕不行，这小的呀还有些姿色，但是已经许配给别人，只剩下大的和二的，这大的和二的长得很丑，我怕呀过不了皇帝的眼。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皇帝是听老佛爷话的，只要老佛爷稍给一点暗示，皇帝还敢不听？说的也是啊，也只有这么办了。二的比大的还强些，就让二的参选吧。按照规定，在确定皇后皇妃之前先选秀女，然后再从后妃之中确定皇后皇妃的人选。这一天是初选秀女的日子，一共是96个人，除了都统桂祥的二女儿、慈禧太后的嫡亲内侄女外，还有两双姐妹花最引人注目。一双是常绪的女儿，常绪是陕甘总督裕泰的儿子，一共弟兄三个，老大叫常敬，做过四川缓定知府。他的儿子智睿是文廷式的至交，现在当翰林院编修。老二叫常善，前几年当过广州将军。老三便是常绪，光绪三年当到侍郎。光绪六年与山西藩司何宝亨结成儿女亲家，可是这大喜的日子却偏偏定在11月13，这是圣祖定天的日子，国家忌日，连作乐都不准，更何况是办喜事呢？这时候一名朝廷重臣邓承修登门道贺，他见满堂宾客，无不被这种火热给震慑住了。等常绪赶忙派人去打听的时候，邓承修已经上折来弹劾了，结果常绪和宝亨一起同被罢官。经此打击，常绪便一直郁郁不得志，直到慈禧太后过50岁大寿的时候，这才免除了处分。他的这双掌上明珠，大的叫锦后，小的叫娇惠，现在都在跟文廷式读书。96名秀女当中，最识书达理的当推这两姐妹，另一双是江西巡抚德新的女儿，长得最漂亮，大家都议论纷纷，都说一定可以被选中。果然在96名秀女中，被选中的36个中，除了桂祥的女儿以外，还有常绪、德新家的两双姐妹花。当时光绪皇帝在选秀女的时候， 走到德心的两个女儿面前，深情地望着她们，心想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着。光绪皇帝本想立她们为皇后，可是有慈禧太后在，不知自己的心意是不是能够实现。36位被选中的秀女，又经过一次慈禧太后灯下看美人，最后只剩下八个。因为上次选看是在上午，慈禧太后要看一看灯下的美人，所以定在深夜来看这几个美人。这八个人是桂祥的女儿，常绪、德馨的两双姐妹花，另外三个之中有一个是凤秀的女儿，她的大姐是穆宗的惠妃。由于慈禧太后有灯下看美人之举，大家都认为她为皇帝立后的标准大概是重在姿色，因此也都认为都统桂祥家的二女儿很难入选。因为慈禧太后的这个内侄女儿姿色实在是太平庸不过了，也没有一种雍容华贵的仪态。如果不是因为她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儿，恐怕第一次就被光绪皇帝给刷下去了。如果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儿被刷下去的话，那么入选皇后的就该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之一。这两位姑娘不但美艳群芳，而且漂亮绝伦，尤其是二小姐更是倾国倾城之色。又因为德馨经常在外做官，这两位姑娘到过的地方又多，眼界开阔，见多识广，因此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，这又是一个优势。但是也有不少人说德馨的家教不好，两个女儿从小都被骄纵惯了。有的时候啊，骑着马，有的时候粉墨登场，不像是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。论德不足以位居正宫，因此到底谁能被选为皇后，大家还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这八名秀女，慈禧太后吩咐住在内宫，要再仔细观察观察。桂祥的女儿住在姑母，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宫里，目的是让大家另眼相看。凤秀的女儿住在寿康宫，她的大姐敦仪皇贵妃那里。寿康宫是开国之初奉养太皇太后颐养起居之地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养老院，而敦仪皇贵妃却还不过30，刚刚出头。姐妹相见，敦仪皇贵妃又喜又悲。喜的是自己长年累月住在深宫里，今天又见到自己亲人，而悲的是这宫中的整日的凄凉，通宵睡不觉的岁月。虽然是自己亲人，但他却不得不听从宫女儿的指点，他的胞妹如何行礼，如何称呼，如何说话，就好像他们素未平生似的。敦仪皇贵妃简单地问了几句话以后，便吩咐宫女带出去吃饭。吃过饭以后，敦仪皇贵妃把小妹拉入自己的卧房，关上了房门，想起自己度过了十几年的孤苦凄凉的岁月，又看到眼前的小妹妹马上也有可能和自己走上同一条命运的船，一把把把小妹抱入怀里，禁不住泪如雨下。小妹看大姐这样，忍不住又惊恐又奇怪地问道， 大姐你怎么了？ 阿玛怎么那么傻呀， 坑了我一个还不够吗？还要把你往这火堆里推呀。 奶奶原不肯报名的，但是阿玛不敢不报，恐怕会受到处分。 处分？什么处分呢？那么多人都逃避过去了，偏偏我们就逃避不过去吗？ 小妹，你还记得我的模样吗？ 我不记得。 唉，当然不记得呀。我被选为秀女的时候，你还不满周岁。这时间呐，过得可真快，一晃16年就过去了。阿玛和奶奶现在还好吗？ 阿玛还好，奶奶前年去世了。 敦仪皇贵妃听了，禁不住又是一阵泪如雨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抽泣着说： 小妹呀，你知道这宫里是一种什么日子吗？ 不知道啊，但是外面的人都说宫中的生活挺好啊。 哎呀，我的傻小妹呀。 敦仪皇贵妃听了，禁不住捶胸顿足，指着一堆零零碎碎的绸缎针线说： 挺好，让他们自己进来试试。 永远做不完的活，一针一针，每一针都像刺在心上似的。 啊，做这么多都干什么用啊？ 孝敬老佛爷呗，每一个人都做，也不是我一个人。 那不更多了吗？老佛爷穿得完吗？ 还不爱穿呢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这么多人日子怎么打发？ 小妹，你可千万不能把你的青春葬送到这鬼地方啊。 小妹听了心中不禁一惊，怪不得大姐年纪轻轻却显得这么憔悴。从此不难看出大姐在这漫漫的长夜里是如何孤苦凄凉地度过的。 小妹呀，在这宫中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被严重地扭曲了，到处是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啊。 伤风败俗？ 小妹一向认为宫廷里是一片纯洁之地，听了这话不禁一惊。 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？ 这些事啊，虽然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让你知道的好。这些嫔妃们有的年纪轻轻，忍不住寂寞的煎熬，便暗地里做起夫妻床。有的嫔妃和宫女儿做成夫妻，还有的嫔妃们找太监做情人。这些事啊，你听说以后可不要乱说，上头知道了那是要杀头的。 小妹听得有些脸红耳赤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在这神秘的殿堂里竟然会有如此的事情发生。他看了看自己的大姐，很想问一问她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。敦仪皇贵妃好像看出了小妹的心思，苦笑着说： 小妹呀，你别看我，我的心呐，早已经与枯木没有区别了。 那我要被选上怎么办？那岂不也成了这个样子？我但愿选不上才好。 想选上啊，不容易，要想选不上，却不难。不过，也别做得太过分了，恼了上头，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 那大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做，既能选不上，又做得不过分呢？ 小妹啊，其实做起来也容易，就是啊，尽量遮掩自己的长处，多暴露些自己的短处。比如说，你白天穿的那件粉红色裤子，也不能再穿，应该换件蓝的。 那是为什么？ 因为老佛爷不喜欢蓝色的，说蓝色颜色太沉，穿得显得老气。 那我穿那件蓝缎子镶红花的袍子吧。 老佛爷啊，还喜欢腰板一挺，显出一种很精神的，你就别故意那么了，他一看呢，自然就会选上的。姐妹俩一直聊到夜深人静，敦仪皇贵妃看时间不早了，便对小妹说， 你就在我床前打个地铺睡好了。 大约过了一两个时辰，敦仪皇贵妃便起床了，急匆匆洗漱上了妆以后，胡乱吃了些东西，然后便到储秀宫向慈禧太后请安去了。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小妹不要乱走，也不要乱说话，又将她托付给贴身的宫女，这才出门去了。一个时辰以后，敦仪皇贵妃请安回来了，同来的还有一位30岁左右的雍容华贵的妇女，她长得是貌若天仙。小妹不禁奇怪地问贴身的宫女， 这是谁呀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

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共建礼仪之邦。北京时间二十。